会这首为旅行结尾。一瞬间我掉泪，为纪念品想起谁，眼神的

跟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宋一凡，今年22岁，大学毕业了，正在享受朝七晚五的学车生活。好巧不巧，赶上了全国第一次驾考改革，成为了驾考新规后第一批学员。我很难过，因为改革后的通过率据说是个位数，所以我最近的心愿是能够顺利通过科目二考试，让瞧不起女学员的教练大跌眼镜。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满城烟花》，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毛阿敏、张杰演唱。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灯火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有些怀念只在此时此分，何年何 满城烟花绽放。

着一首快歌，嘻嘻呵呵找些小趣事同学，啰啰嗦嗦道理不需太多，对对错错放低经过。 Let's celebrate Let's celebrate Let's celebrate like this. 或者 幸福过，比放手透彻，比记恨好过，比一个人

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失望，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是 夜风吹乱月光，声如厨房，心又隐藏，谁人笑我悲惨，被命运折断了翅膀。记忆被封藏，这风雪多嚣张，就算再被践踏也不仰望，我会越挫越强，这呼吸是热，这心跳是光，一点一滴 protect death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ins and saints taste, taste, taste. Yeah, we keep living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and we make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reason I'm still alive, when you lost and you died,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Then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Stop us. Come on, why everybody out? 北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田璇，今年18岁零50个月。本科毕业之后，就开始在一家国企担任财务方面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相处非常融洽，只有上司比较难相处。近期的小目标就是尽快熟悉工作吧，因为作为一个财务工作者，如果在工作上不熟练的话，容易出现问题，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连累很多跟自己有交接的同事，所以希望能够早一点把自己这一摊事儿搞清楚，能够独当一面吧。 行家不愧是银行家，一圈目光一圈金。 我已经看到公司股票公开认购的行情，那股市里是律师一律一身 黑白开分领着年纪轻轻穿的那么无趣，算什么造型？ 举一个棒在身边，凡中凡事都不用操心。你们好，看到各位财神等于看到我前进。 你们好，等于我们好，给我们开着别担心，说的是财也干什么事都行。 看我们是团队坚定，看我们是社会精英，引领往前的上市路，留住壮志胆识照汗青。 我们是环境不能平静，每位满头马蹄， 我外出是所飞， 我来不及吹个英文名。 我们把财务做得提前看清楚，要并美丽，我们把账务眼一眼下看得干净不干净， 在我们跟着前进，以后有问题可没问题，在你的配合之下，一把数字都是一输赢。我们是专业干什么事都行。

修家楼上总有人装修。 和我一起逃出。 闭上眼睛看自己的模样，释放泪光的能量。

我还不能妥协，我很安静陪着你，有些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哦，我的安静不怀疑，就别再提。 Bye.

天小小的雨来，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是秋山，今年22岁，大四毕业了快4个月了。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熬过这段时间，然后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那我是第一次考研，因为在大三的时候在准备出国读商学院的考试，后来语言考过了， GPA 也过了，但是在 offer 到手的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商科并不是自己想学的专业，所以跟家里协商之后就决定考研。那我是跨专业零基础，开始的时间又比较晚，而且高中是理科，大学又是工科，考研科目中除了英语，对我来说几乎都要从头学起，日常就是每天100次想放弃，然后又捡起书来继续背。就前几天报名的时候还出了乌龙事件，并且阴差阳错的没报上离家最近的考点，但是我还是每天告诉自己，只要最后坐在考场上就已经战胜了一部分的人，把4科都坚持考完就又战胜了一部分的人，大概这就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大考啦，所以真的很希望不要辜负所有人。 的士一直跳跃，开心的人太少，高官一直唱反调，花生有味更多，压力这是你我，自动让位关爱错，烟花雾里卖泪多好看，我已及清洗，逐到字典格仔，边个话你沉默照旧爱是彻底，企定去面对一切就没问题。Real eyes, real eyes, real eyes, real eyes, real eyes, real eyes.

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就慢慢的忘了吧，因为回不去啊。等到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剩下。 心里面酸酸的暖暖的情

会疯狂的